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24集。 程潜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周遭暗得很，天好像已经完全黑了。他第一感觉是疼，随即是冷。按理说他在冰潭边上住了50年，身上每一根骨头都被冰潭断过，早该丧失了冷的感觉。此地却诡异非常，与真正的天寒地冻不同，这里仿佛有一股阴森森带着生命力的凉意，绵长又细碎，不动声色地往人骨头缝里钻，好像是一把温柔的杀意，哪怕铜皮铁骨也抵挡不住。人在此间浑身都变得沉甸甸的，心神稍一松懈，就会被那种疲惫与倦怠感缠上。 这是什么鬼地方？ 程潜皱皱眉，双刃依然挂在腰间，他稍微活动一下僵硬的手指，发现长枪已经变回了龙骨，龙骨也回到了其中，真龙旗正被他紧紧地捏在掌心，他放心了些。 还好这两样东西没丢。 程潜正要爬起来，伸手一撑地面，掌心处却传来一阵尖锐的灼痛，他这才想起那被他抓在手里的斩魔阵阵眼。然而抬手一看，他掌中却是干干净净，非但没有想象中焦黑的血肉模糊，连剐蹭的小伤口都没有半个。 这个真是奇了怪了。 程潜心念一动，掌心忽然有白光一闪，掠过了一个小小的圆弧形印记。再仔细一看，那仿佛是个人耳的形状，只出现了一会儿，转眼就没了。除了残存的灼痛和莫名其妙的印记，倒是没有其他益处。程潜只好先将其放在一边。他这一番震动，身后大小伤口登时被撕裂。他轻轻地嘶了一声，打算打坐调息，先疗伤再说。这时程潜听见旁边传来了严征明的声音。严征明坐得离他很远，声音有些阴哑。 不要妄动真元，要是我没猜错，我们现在可能到了那心魔谷底，正在不悔台附近。你身上有外伤药吗？ 没有，我又不是跑江湖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兄你没事吧？ 程潜用龙骨主地站了起来。 我没事，你坐着别动。斩魔阵的动静太大，我们破阵时请动了真龙魂，含冤的没轻没重的蠢货还一把火烧了桃花帐，这下天龙地魔人欲都凑齐全了，无意中将不悔台外围封印撕开了一条缝，我们俩当时位置比较寸，被卷进来了。 这次出门之前一定是没看黄历，什么倒霉事都赶上了。 严征明仿佛压抑着什么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继而又迟缓而粗重地缓缓吐出来，有气无力地低声道： 没关系，扶摇派历代看守心魔谷，掌门印还在我身上，他肯定有出去的办法，你不要随便动真元，先自己处理一下伤口。 程潜的伤都在后背上，用凡人的方式处理很不方便。他微微活动了一下肩膀，感觉也没有伤到筋骨，便索性丢在一边不管了。程潜没将皮肉伤放在心上，却感觉到了严征明十分不对劲。 小时候我和一干散修动手打架，后背不过被小木杵抽了一下，大师兄都会骂骂咧咧地亲自给我上药，怎么这次被降魔阵划成了一片毛坯，就变成自己处理了？ 程潜站起来向他走去。 师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我说了别过来！ 他这一嗓子吼得几乎破了音，程潜脚步顿了一下，继而根本不听他那一套，大步走了过去。严征明蜷缩在一个比周围还要暗一些的角落里，若不是修士目力惊人，几乎连他人在哪儿都找不到。黑暗让严征明五官模糊， 唯有眉心一道淡了好久的心魔印再次出现，那暗红色的印记分外显眼，像一道艳丽的伤疤。程潜一愣，抬手要摸向那印记。 这是，难道是受心魔谷的影响？ 严征明没地方躲，只好老僧入定似的闭目不语。若不是他眉目间浮躁的戾气几乎要破面而出，看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。随着程潜靠近，严征明的眉梢剧烈地颤动了起来，他仿佛在忍耐着极大的痛苦。终于，他忍无可忍，一把抓住了程潜的手腕。严征明手掌如铁钳，掌心温度滚烫，近乎灼人。眉心的暗红印记越发鲜艳，如血似的殷红一片。他攥着程潜的手腕，痛苦地弯下腰去，一语似的低声道： 别过来，小钱，算我求求你了。 程潜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心魔，却第一次知道有人能被心魔折磨成这样。 将他困在心里的到底是什么？ 程潜惊疑不定地观察了严征明片刻，虽然觉得自己这样窥伺不大好，此时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 师兄，对不起了。 随即程潜催动神识，连上了木剑中的元神碎片，奇异的两处视角再次出现。程潜透过木剑中封存的元神碎片，清晰地看见严征明紊乱成一团的内府。只见四下里真元乱窜，连剑气也跟着蠢蠢欲动，若不是有木剑勉强镇着，还不知道得成什么样子。缭绕的心魔如一缕一缕的黑云，在严征明闭目打坐的元神旁边上下翻飞，死死地纠缠着他。这时，程潜从那黑红色的心魔云中看见了一张一张的人脸，他忽然就怔住了。心魔中的人正是他自己。下一刻，那缭绕的心魔化成一缕黑烟，落地成了人形。那人仿佛感觉到了什么似的，回头看了看那把木剑，露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讥笑，而后他缓缓地向严征明打坐的元神走去，轻巧地跪了下来，伏在他的膝盖上。 程潜 头一次认识这么会搔首弄姿的自己，已经不知该作何反应了。顶着程潜模样的心魔仰头掰过严征明的下巴，默默地注视了他片刻，见他不肯睁眼，便默地一声轻笑，伸出苍白的手指尖，缓缓地摩挲过打坐的元神的嘴唇，轻声道： 师兄，你怎么不看我？ 内府外，严征明攥着程潜手腕的手指默地收缩，将他那腕骨攥得咯咯作响。程潜狼狈地将自己神识收回来，半跪在地上，心里一阵空白。他呆愣良久，桩桩渐渐地回想起之前种种蛛丝马迹，想起他在小经楼里没轻没重问出那句话时，大师兄那看似粗暴的反应，难以置信。 所以，那个心魔是我？不可能吧？ 严征明弯下腰去，嘴角已经浸出一丝细细的血迹。程潜回过神来，意识到此时不能任他这样下去，他腾出一只手按住严征明的肩膀，轻声道： 大师兄，凝神，这里是心魔谷，你不要受他扰乱。 严征明闻言睁开眼，眼神迷茫，痴痴地看着他。程潜的心蓦地开始狂跳起来，鬼使神差的，程潜低声问： 师兄，你的心魔到底是什么？ 有那么一刹那，他看见严征明嘴唇微微掀动，答案呼之欲出。程潜后脊出了一层冷汗，杀的伤口又疼又痒，一辈子没有这样紧张过。可是很快，严征明的眼神就在挣扎中清明了过来，他蓦地松了手，狠狠地推开程潜，没推动。严征明双手在控制不住的颤抖，被心魔折磨的整个人都脱了力， 他按在程前肩头的手指一没留神滑入手臂上方一道刀伤伤口里，那冰冷的血迹还没干透沾了他一手。严正明忙将手缩了回去。 你 程前看也不看流血不止的肩头，漆黑的眼睛比一切黑暗更加浓郁深邃，短暂尖锐的疼痛好像刺激了他。程前明知自己不应该这样，心里却还是无法抑制地沸腾了起来，他步步紧逼。 你明知道心毛捂着，越是讳莫如深就越严重，为什么不能说？有什么好隐瞒的？ 放开 师兄。 程前，你想造反？ 严正明红着眼低吼，他的话没能说完，程前突然用力将他抵在墙上，豁出去似的低下头亲了他没来得及闭上的嘴。一下便把严正明所有的话都堵回去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